在空气内流动。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蔡国权就因为这首《不装饰你的梦》而家喻户晓。他是一个不苟言笑、喜欢安静的创作、安静的唱歌的歌者，这在当时的香港娱乐圈其实是被忌讳的，但是他却成功地颠覆了这个定论。八十年代的当红创作歌手，我觉得他让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除了刚刚这首他亲自演唱的《不装饰你的梦》，还有一首歌，那就是他为小凤姐写的《顺流逆流》。蔡国权现在早已经远离了大家的视线，网上有关于他的资讯也是不太详尽。当年他在筹划复出的时候，不幸在东莞遭遇到了一场车祸，之后就没有办法正常生活，据说他也已经生活潦倒，没有办法照顾自己，而居住在老人院，靠同期的艺人和朋友接济照顾。当其他和他年龄差不多的艺人还可以活蹦乱跳的时候，他已经只能坐在轮椅上，期待我们还能够记得住他的歌声，还有他曾经的才华。遥想八十年代的宝丽金，的确可以用这张专辑的名字来形容，那就是巅峰。在1982年，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宝丽金歌手的邓丽君到达香港，和 TVB 有了一次合作，也拍了一部音乐电视特辑，录了18首中英文歌曲的 MV， 其中有一首现在听起来是非常的特别，这是那个时候还是后生晚辈的谭咏麟和邓丽君共同演绎的一首歌，叫做《爱人女神》，诙谐味十足，青春灵动，在那个时候的香港也可以是说唱到了街头巷尾纷纷传唱。 紧，避免再度吓亲，莫再制造贵因。你真心不肯死心，斩不起身。 有了你，世界无战争。我要爱你，爱到分晒身，系我嘅爱人，敬爱嘅女神。我要爱你，爱到分晒身。有了你，世界无战争，系我嘅爱人，敬爱嘅女神，系我嘅爱人。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 在九十年代，那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那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一张 CD， 这是属于宝丽金的一张老唱片。在很多人家里的 CD 盒当中可能还会收纳一张名为《巅峰宝丽金》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是来自于黄凯芹，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也许并不是他的代表作，但是却代表了他最难能可贵的诗人气质。他是香港乐坛最鼎盛时期出现的一位最具诗人气质的男歌手，从87年发行自己的一张专辑到现在已经有20几年的时间。他其实非常能写歌，写词写曲都非常的棒，也可以写写小说和散文。他出现在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期，然而他却在一个即将到来的香港乐坛的另一个鼎盛时期的高峰就突然告退。他唱红了一首粤语歌，你一定听过，叫做《晚秋》，在 KTV 里还有很多的热门点唱歌曲也是属于他。但是后来因为和经纪人的不和，已经红透半边天的他一声不响就非常个性地离开了乐坛，去到了加拿大，开拓了另一种生活。这是他当年不为人知但却非常耐听的一首歌，叫做《解情还须惜情人》。 世界这么大，只想跟你结伴行，还想以后不知怎去解。每多一秒的接近，感觉更亲近，竟将你深深印在心。前说过爱一生，一天便有100万人为爱结合分开因了解。这些经过不要问，恩怨不要分，只知道当初爱不甘。愿为热情被软禁，一生记挂是你一吻。为何曾相爱，为何有分？ 不知道当年远走加拿大，听到街头有人竟然唱起他的歌的时候，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黄凯芹把生命当中最美好、对音乐最执着的一段留在了宝丽金，我想他心里仍然是放不下的吧。所以他在淡出乐坛七年之后，后来又回到了香港，又出了唱片，而且开了他在红馆的第一次演唱会。当感情发生变质，眼睛就透露了所有的秘密，所有的掩饰和伪装都不如早一点知道真实的结局。这样一段文字会不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想起一首歌呢？这也是属于宝丽金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来自于1996年的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做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张老唱片，它的名字叫做《巅峰宝丽金》，很90年代的名字，里面收录的都是属于宝丽金全盛时期的一些流行金曲，当然还有我们依附于这些音符上的青春记忆。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宝丽金这三个字它是有温度的。当年邓丽君就是从这里开始成为巨星，张学友和黎明两大天王也是从宝丽金发迹，知名的乐队像Beyond、像草蜢都是在这里起家。宝丽金在香港地区影响至深，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音乐厂牌影响了上下三代华语歌迷。有人不断地想要进来，也有人匆匆地想要离去，去寻找更好的树枝。1992年的夏天，这是李克勤效力于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最后的一张专辑，主打歌正是这一首《旧欢如梦》。 性情感早中爱更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有月底花间想会意，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比翼，此心一流共心快乐无憾，朝晚眷恋共欢聚，天天相见互慰问，立心栽花花不香，重返野愁恨，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情分，空有爱是万千丈，可惜都已尽化痕。黄袍相思往痴恋，恨轻心太忍，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旧欢如梦，李克勤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了《巅峰宝丽金》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总共有三张 CD， 收录了55首来自于宝丽金巅峰时期的作品。而在90年代的香港乐坛，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歌手也会被我们记住，占据了当时的香港乐坛的地位。各种流行风格的比拼也让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听上去格外的热闹。当然在热闹的人群当中，不得不提的是那个时候还叫做王静文的王菲。她在宝丽金时期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可以说是打响了漂亮的一仗，也是她的成名作。

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梦想。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既然要提到宝丽金，自然不能够错过在九十年代的宝丽金被誉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第一代玉女掌门人周慧敏。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他和玲珑璇合作的一首歌《留言》，那是1992年周慧敏的一张专辑。这首歌也是玲珑璇根据周慧敏的经历所量身打造的合唱，也是至今为止他最经典的合唱歌曲。1991年，那个时候还曾经担任香港电台 DJ 的周慧敏，他做了一档最受欢迎的节目，叫做《青春交响曲》。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他全面向歌唱和演戏事业发展的一个标志。加盟到了宝丽金，他也凭借他清纯又温柔的外貌，在歌坛的事业平步青云。其实，在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好像周慧敏只能够靠外表来取众，而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能写又能唱，并且能演的歌手。放在今天，或许也会被打造和包装成一名创作型的歌手吧。这是来自于九十年代的歌声《留言》。 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大心传真路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转来转去，我相信你的心纯真如往昔。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流言传来传去，却把感情传出了别的滋味。回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四大天王这个名号一定不会陌生，我想所有人都能够如数家珍地报出他们的名字。可是事实上，在当年的香港还有另外的一种别称，叫做四小天王，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便是其中之一，陈晓东。他曾经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小天王之首，样子很俊朗，唱功也不错。1995年，他进军歌坛，签约到了宝丽金旗下，也凭借这首歌大受欢迎，《心有独钟》。 感觉从来不曾有，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或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难道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